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0集，中三。出征的日期定在明日，罗檀看着高阳，他在大梁的这些日子以来，跟随沈庙也经历了不少事，和高阳之间也有误会，不过后来也解开了。高阳这人虽然老爱捉弄人，也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般谦谦君子如玉，不过对他倒也不错，也算是个好人。罗檀本来是要跟着高阳一同回明齐的，只因为他之前是偷偷跟着沈庙到了大梁，如今也过了这般长久，而且傅修一开始对付沈家，自然也不会放过罗家，罗檀想要跟着自家人一起共进退。但是罗随的来信里却让他留在明齐，一来是罗檀回来之后并不能帮得上什么忙，或许还会被连累，反倒不好；二来沈庙要留在陇业，有罗檀与他在一起，总归是有个照应。不能回明齐，也的确是做不到扔下沈庙一个人在陇业，罗檀只能留在这儿。看着高阳开始整理东西，他把一些医书和药物收拾到箱子里，让人一箱一箱地抬出去。罗檀坐在椅子上，默默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等高阳收拾完了之后，抬头见罗檀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有些莫名其妙，就道： 平日里不总是吵吵闹闹，今天这么安静，心情不好？ 你明天就走了，在路上一定要保护好亲王啊。 高阳噎了一噎，说道： 我保护他？他保护我还差不多。 你可是他的手下。 罗檀别别扭扭道： 当然你自己也多注意一些。 高阳一怔，待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的时候，就微微笑起来。罗檀成日对高阳不是欺负就是欺负，诚然高阳也是极爱欺负他的，这二人凑在一块儿，成天打打闹闹，好好说话的功夫都很难。罗檀的性子本就是大大咧咧的，也很难去叮嘱旁人细节的东西，今日能对高阳说句好话已经很是难得了。高阳就走近他，故意问道： 多注意一些。多注意些什么？ 他本就生得俊秀，平日里又总是一副斯文温和之态，靠近的时候笑意都有些促狭。罗檀莫名其妙地红了脸，一把推开他，没好气地说道： 还能注意什么？当然是注意别死了。 我死了你不是觉得很好吗？ 高阳摇了摇扇子： 这整个高府都能被你霸占了，里面的下人随你差遣，金银珠宝随便用，还有那些商铺田庄…… 等等。 罗檀听他越说越过分越奇怪，连忙打断他的话，说道： 谁稀罕你这些东西了？我们罗家也不缺的好吧？再说了，你当我是傻子啊？这都是你高家的东西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死了，这些东西怎么会归我？你是疯了吧？ 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 知道什么？ 罗檀疑惑，随即试探地问道： 莫非这是我爹送给你的？其实你是我爹的人？ 他一把捂住嘴，惊恐道： 我爹派你来监视我的？ 高阳无语了，半晌之后他才认命地叹了口气，敲了敲罗檀的额头： 平日里看着挺精明的，怎么这会儿就这般傻呢？ 喂，你先说清楚。 高阳一根手指突然放到罗檀嘴上，做了一个虚的动作。罗檀一怔，只觉得被高阳手指碰到的地方慢慢的发起烫来，渐渐的烫到了脸上。 我和你什么关系？你自己慢慢想吧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再告诉你。 高阳把一本医书放到罗檀头上： 现在先帮我整理这个。 说罢转身自己收拾起来。 罗坦看着他的背影，却是出乎意料的没有炸毛，撇了撇嘴，竟也乖乖的收拾起来。 到底好了没？ 哎呀，就快好了，就快好了。 疼。 还差最后一点，别怕，我亲你。 门外，从阳莫晴还有惊蛰谷雨俱是面红耳赤。惊蛰道：“ 我想起衣裳还没晾，我先去晾一晾。” 谷雨连忙道：“ 我也去帮忙。” 从阳也说：“ 啊，那个，我也去晒晒被子好了。” 莫晴猛点头。四人转瞬间作鸟兽散，唯有蹲在树上的铁衣身材巍峨，不动如山。屋里，谢景贤无奈扶额，沈妙终于把最后一根绳子串上，满意的拍了拍他的手。 好了。 谢景贤看着自己手腕上一连串的红色绳子，真是颇为头疼。他好端端的绑这么多女人戴的绳子做什么？偏偏沈妙还拖着腮笑眯眯道：“这么多，怎么都不会断光了的。”他还没说话，沈妙就已经咣当一下站起来，咚的一下坐到他的大腿上，倒把谢景行吓了一跳。屋里的酒坛子都已经空了，满屋子熏熏然的酒气。沈妙喝得面色酡红，娇艳如花，难得笑颜甜美，双手捧着他的脸，啵的一下亲在他的脸上。谢景行已经淡定了，从沈妙喝醉了到现在，他可能已经亲了他几十回了。只要沈妙喝醉了酒，基本上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女人。怎么说呢？好像非礼小娘子的登徒子。堂堂睿亲王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有意无意撩过的女人也无数，但被女人撩就只有一个，而且还是个醒了就不认账的狠心女人。 这个面首生的的确是不错的，可以做花魁。 谢景行面无表情地盯了他半晌，才道：“ 谢谢夫人赏识。”“ 赏你些银子，拿去买衣服吧。” 沈妙就又满意了，他从袖子里摸啊摸呀，摸出了一个东西，丢到了谢景行手中，却是谢景行在明启时候给他的那枚玉牌。谢景行还没有看清楚，沈妙又连连摆手说：“ 不，拿错了，这个是我夫君给我的。” 说吧，赶紧收了回来。 夫君？ 谢景行一挑眉：“ 你还记得你有个夫君？” 沈妙看着他：“ 认得呀，我夫君长得比你好看。” 谢景行无语了。 不过他要出征了。 沈妙又把脑袋埋在谢景行的肩上，寻了个舒服的姿势窝起来，打了个哈欠，似乎是有些困了，迷迷糊糊的开口道：“ 所以我醉了，这样他走的时候我还醉着不醒来，就看不到。”“ 为什么不想看到他？” 谢景行蹙眉，他的声音渐渐微弱下去：“ 因为不要他耽于儿女情长。但是如果我看着他走，我会舍不得的。” 沈妙说到最后，呼吸均匀绵长，真是沉沉睡去了。谢景行有些好笑，最后却又渐渐地收起了笑。他低头看着怀里睡着的女人，顿了顿，才轻声道：“ 其实你可以任性一点。” 沈妙没有回答他的话，他抱起沈妙，将她放到榻上，替她盖好被子，却又伸出手握着她的手，坐在床边什么都没做，只是看着她的睡眼，仿佛这样就满足了。下半夜的时候，铁衣在外头叩门：“ 主子，可以出发了。” 谢景行顿了一会儿，俯身在女人额头上落下一吻，然后大步出了门。 门被关上后，床上的沈妙慢慢地睁开眼睛。舍不得他，舍不得清醒着看着他离开，却也舍不得就这么沉醉着错过。离别总归是一件让人难过又不舍的事情。让他毫无负担地走，然后像个盖世英雄一般的归来。门外响起脚步声，轻而稳重，还有别的人，可是似乎怎么都能分辨出来自己想听的那一个。那脚步声路过房间的时候微微停了一停，然后才渐渐远去。漫长的黑夜将要过去了，天明既晓，新的一日即将来临。沈妙也不知道自己在床上睡了多久，才坐起身来。等了很久，金哲端着水盆进来，见他坐在床上思索，惊道： 夫人醒了？ 嗯，我要进宫一趟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